每天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旦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今儿是一个全新的学年开始了，一个新学期开始了啊！就是孩子们上学的第一天，其实在上周末已经有陆续各个学校错峰的返校了 啊。你看这有朋友说了是吧，9月第一天啊，4204就说了中小学开学了。 嗯，是啊，可不是今儿吗？就是今儿啊，幼儿园也有今天开学的啊，也有错峰的开学的，所以全新的一个学年已经是开始了。Jason 俊说：“大伙儿早啊，最美九月也是最毒九月来了，祝孩子们开学快乐。” 就是孩子们会有同样的感觉哈，这假期怎么就这么短呢？ 啊，尤其是在前两天，这个前面这8月份整个啊，就8月1号到29号。其实都不爱的，都是撒欢玩耍的时刻，但是到了30和31号这两天，突然发现我的暑假作业需要马上去补齐啊！所以真是啊，在这样的一个经历了这样的假期之后，又全新的开始了新学年，也是开始了一个新的节奏啊！祝孩子们都高高兴兴的去到学校啊，开始全新的这种学校的生活。那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中国男篮啊，也要重新的出发，因为2023年的世界杯预选赛的抽签结果已经是出来了。跟东道主日本以及我们的主要的竞争对手澳大利亚分在了同一个小组，这回是联合办赛了啊，也没有在家门口这种主场压力了。那中国男篮行了吗？ 没主场压力了。 嗯， 那换一个角度说，我们还没主场优势， 还没主场优势了。可是 这什么时候在主场比赛变成压力了？ 可说呢，19年的世界杯，反正给咱们看的都是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啊。 好像在家门口反而是缩手缩脚，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很强硬的对手的时候打不出来啊，这也可能是目前中国男篮在亚洲范围之内的一个现状。 来看一看吧，这一次的这个赛制和以往的赛制呢也是有所调整和不同哈，看看中国男篮再一次冲击世界杯正赛，这一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那第二个话题呢，咱也继续来说说 C 罗。昨天曼联是正式的在官方的微博账号还有 ins 推特账号上都发布了 C 罗回家的消息啊，也晒出了他跟佛爵爷的合影。梦回梦剧场，您也说说那些情同父子的师徒组合吧。 首先，在我脑海里面闪现的第一个印象，那就是菲尔杰克逊和乔丹 啊，是，这是一对情同父子 啊。 然后就是 携手整个职业生涯， 邓肯和波波维奇 啊，这跟波波情同父子的应该不止邓肯， 比较多是吧？ 啊，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回忆回忆啊，也说说您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啊，让您觉得哎呀，就是特别值得拿出来回味的这种师徒组合，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平台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我们的这也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听的听啊，听见的听啊，您可以下载来同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一起互动。那今天节目当中也继续为大家带来冬奥的相关内容。国际测试赛举办在即，蔡奇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调度疫情防控和筹备工作。 在残奥会赛场，中国队再揽8金，轮椅女篮创造历史。 国足、亚足联是发起了一项投票，十二强赛 B 组热门晋级球队的投票。呵，这是要给国足上眼药吗？国足并列排在第二的位置。 男篮刚才也提到了，世界杯预选赛抽签结束，中国和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台北啊分在同一小组。 那美网方面，我们也关注一下张帅，65分钟速胜开门红，终结了大满贯单打的4连败。 因为刚才在微信当中有家里人提到这个早高峰的这个事儿，是吧？认为早高峰是不是会更堵了？因为中小学开学了，体坛的热搜榜也有热搜，就是新学期北京的中小学上课的时间进行了调整。 哎，那在上课之余，放学的时间延后了。那这样的话，怎么去安排一下孩子的业余的课余时间呢？啊，上点什么体育的项目，能让孩子放松放松。 体育的项目， 嗯， 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很容易。 是吗？ 因为现在孩子这个放学相对晚了之后呢，可以在学校里面稍微撒的欢儿。回了家之后就天都快，我觉得快擦黑了。 所以回家还是彻底的放松。是吧？在学校的时候让德智体美劳啊全面的发展一下。好了，大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今天的走进冬奥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来关注一下，在8月30号下午，北京冬奥组委城市运行保障指挥部第9次调度会议、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121次会议，也是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72次会议召开，研究调度国际测试赛疫情防控和筹备工作。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 在会议指出，10月到12月是国际测试赛，是冬奥会赛前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的机会，要加强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完善运行指挥体系，全力以赴做好测试赛疫情防控，严格入境人员和办赛人员闭环管理，对入境人员落实远端防控、疫苗接种、健康监测等措施，统筹做好航空保障，坚持人物环境同防。机场前方指挥部要加强指挥调度，各相关工作密切配合，同步做好交通场站、住宿酒店等疫情防控和服务保障。各属地要一体推进测试赛防疫和城市防疫，科技防疫要跟上，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一管一测，细化各场馆疫情防控方案，明确应急处置流程，加强应急演练，遇有情况快速反应，及时处置。 会议强调要精心的做好测试赛的筹备，加紧推进场馆工程的收尾工作，优化场馆功能和注册分区，明确人员、物资、车辆运行流线，统一防疫标志，各赛区的组委会和相关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保持密切沟通，抓紧的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测试赛之后还要进行复盘，全面总结评估，及时整改问题，并且完善有关方案。 另外，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是亚洲单体最大的综合性冰上中心。日前呢，雪车国家集训队进驻了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为了备战北京冬奥会进行体能训练和最后的冲刺。从6月15号开始，雪橇、男子冰球、钢架雪车三支国家集训队已经陆续的入驻了。根据北京市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周杰介绍，男子冰球国家集训队已经在8月初按照计划外出训练。目前呢，是雪橇和钢架雪车还有雪车三支队伍，共计114人，在训练基地里面进行备战。 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的主要也是以体能训练为主，这个阶段也是巩固提高和专项能力相关联的最大的基础力量素质，还有专项触发动作模式相关联的这些爆发力素质为训练的重点。那9月中旬，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就要重新的制冰开放了，到时候三支队伍也会转战延庆赛道，进行冬奥赛季的滑行训练，为世界杯以及奥运资格赛做好充足的准备。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冰球项目。 冰球， 北京冬奥会的男子冰球项目的资格赛最终轮前天在欧洲的3个城市同时结束，那最终拉脱维亚、丹麦以及斯洛伐克分别获得了各自的小组第一，锁定了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比赛最后3个席位。 这样呢，北京冬奥会男子冰球比赛的分组啊，也就确定了啊，分别是 A 组有加拿大、美国、德国和中国队，在 B 组的四支球队呢，分别是俄罗斯奥林匹克队、捷克队、瑞士和丹麦。斯洛伐克和拉脱维亚加入 C 组，是和芬兰以及瑞典在同一个小组。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特别报道，我在服贸会等你。 服贸会将会在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啊，应该是3号到7号啊，主题是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设置大约13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200场左右的论坛和会议以及推介洽谈活动。那昨天上午，新闻广播的记者张博也来到了国家会议中心场馆进行探营活动，来听一下报道。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包括综合展和专题展。综合展设在国家会议中心，包括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展、国别展、省市区及港澳台展和数字服务专区。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成就展展区呢，占地是851平方米，展示我国“十三五”时期服务贸易发展新成就和并展望“十四五”这个服务贸易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今年服务贸易的主宾国是爱尔兰。穿过发展成就展就可以看到爱尔兰的展台，以标志性的绿色为主基调，展示爱尔兰在教育、食品、旅游等领域的服务贸易状况。展台负责人林志说， 爱尔兰是服务贸易的强国，在2020年服贸出口总额是2713亿美元，在全球的排名是第5的，爱中的服贸合作也一直是非常的强劲，在2019年对华的出口能够达到191.7亿美元，同比增长29.4%。 京津冀协同发展展台以及主宾省浙江的展台也位于国家会议中心一层，这里还有国别展展区以及数字服务专区，阿里巴巴、奇安信、京东、高通、亚马逊等企业重点展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发展最新前沿技术和应用场景。奇安信展台负责人重点介绍了冬奥网络安全运营指挥中心系统。 冬奥会它的这个场馆很多，系统很多，那每一个都是有可能遭受到黑客攻击的这个风险点，那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安全运营指挥系统呢，我们通过两侧的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目前这些系统的它的安全状态，如果遭受到了攻击了，它是什么样的攻击，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进行决策进行响应。 在高通展台不仅展示了18款使用骁龙处理器的市场在售手机，而且通过骁龙沉浸式小影厅向观众展示手机图像处理的能力。高通公司全球副总裁侯明娟说， 2020年的时候，高通公司跟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我们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提供了一批使用高通公司领先的处理器的 5G 终端给专业的野外野生生物摄影师，他们带着这些领先的终端深入荒野秘境去拍摄野生生物的系列视频纪录片。 省区市及港澳台展的展览面积约1.1万平方米，位于地下一层。服贸会交易团组副组长张正远说， 除了主宾省浙江省和京津冀三省联展在地上一层以外，其他的省区市全部都在地下一层来进行展示，主要呢是以形象展为主，展示的呢都是各省的服贸易发展的特色、特点和最新的成果。 9月3号到4号2天为专业观众日，9月5号到7号3天为公众开放日，市民朋友可以到国家会议中心参观体验。 那为了配合做好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保障工作，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的 E 口、H 口还有 I 口都会采取封闭措施，时间在9月2号，也就是星期4到下星期2是全天封闭一口爱口，而8月26号到9月7号 H 口也是全部封闭的。 也就是提醒大家伙儿哈，9月7号之前这3个口都是封闭的。所以您如果要是去到那边的话呢，一定要提前计划好您的这个出行的路线啊。 哎， 9月2号到7号呢，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会在朝阳区的国家会议中心和石景山区的首钢园举办。那石景山区交通支队也有一个通报，就是因为首钢园区周边停车资源有限，建议观众们尽量的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可以乘坐地铁6号线到金安桥站下车，再换乘摆渡车前往。或者呢，坐地铁1号线到古城地铁站下车之后，再步行由首钢的南门进入。私家车的游客啊，可以是从辅石路行至金安桥出口下桥进入辅路，然后呢，再经过北新安路右转进入石景山路，掉头进入 P4 停车场。参展的观众呢，只能够是从首钢南门和东门步行进入到首钢园区之内，必须要将车辆停放在 P4 停车场。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尽量的坐公共交通。在服贸会期间，下列的这个时间道路上，除了持有特殊的专用证件的车辆之外，其他的车辆和行人也是禁止通行的，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啊。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东京残奥会，昨天是结束了第7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选手又赢得了8块金牌。刚才就有7.1也说这几天都在看残奥健儿们的表现啊，一边是抹泪儿，一边又为他们的精神所震撼啊，真的特别的受感动。那确实这一次中国代表团的表现也非常的经验啊，已经收获了62金38银32铜，奖牌总数达到了132枚，比位居奖牌榜第2位的英国队多出了33块金牌。我们也继续连线了新华社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赵建通，他来综述了昨天再夺8金的中国残奥代表团的表现，而且3个集体项目都是捷报频传。 昨天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东京残奥会的第7个比赛日。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又赢得了8块金牌，将金牌的总数已经达到了62枚，比位居奖牌榜第2名的英国队金牌数量要多出了33枚。田径项目上，中国选手为中国队的争金夺银贡献最大。中国的国歌一共5次在新国立竞技场响起，其中张亮敏在铁饼项目上投出了破世界纪录的好成绩，成功夺金。邹丽娟拿下了铅球项目的冠军，刘丽男子铅球冠军。在游泳项目上，刘翠青女子100米 T11级的比赛中为中国队增添了1枚银牌，这也是刘翠青在400米之后夺得的第2块奖牌，后面她还会参加这个级别200米的比赛。昨天是残奥会公路自行车赛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参加了6场比赛的争夺，收获1金1银。陈建新在男子 T1-2级比赛中夺冠，在女子 H4-5级的比赛中，首次参加残奥会的孙便便获得亚军。来到射箭比赛的赛场上，男子复合弓公开级决赛，何子豪战胜伊朗队夺得金牌，这是他与搭档林月山赢得团体赛之后收获的第2枚金牌，而他的队友艾新亮则收获了1枚也还不错的铜牌。游泳比赛决出了14个项目的冠军，中国队仅有1枚铜牌入账。中国昨天的3个集体项目捷报频传，中国轮椅女篮队以47-33的比分击败了英国队，闯入半决赛，这也是中国轮椅篮球在残奥会历史上创造的最佳战绩。盲人门球队在1/4决赛上以7-4的成绩战胜东道主日本队晋级4强。5人制男子盲人足球赛 A 组比赛，中国同样击败了日本队，比分是2-0。在这场比赛中，中国队的朱瑞明、梅开二度先后打进了2粒宝贵的进球，帮助中国队从这个小组中脱颖而出，成功的晋级到了半决赛。那么这个朱瑞明呢，他也是在前一天的比赛中帮助中国队击败了法国队，这2场比赛他一共打进了3个球，帮助中国队取得了6分。可以说中国队之所以能够晋级，离不开朱瑞明的优秀的表现。中国队在残奥会上的第1场比赛是对阵巴西队，强大的巴西队是在 残奥会上有足球项目以来历届的冠军全部是巴西队。那么第一场比赛输给巴西队之后呢，中国盲足队的队长张嘉滨也说，输了球很不服气，希望能够在决赛上再次遇到巴西队。通过昨天的比赛的成绩来看呀，挺进了半决赛，中国队距离他们赛前制定的目标踏上领奖台这个目标呢是又进了一步，希望他们能够在决赛上再次遇到巴西队，同时能够战胜巴西队创造历史。轮椅网球上，女单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中国两枚选手朱珍珍和王子莹不敌对手，双双失利，无缘四强。截止到昨天，中国代表团总共已经获得了62枚金牌、38枚银牌、32枚铜牌，奖牌总数达到132枚。第二名是英国队，以29金、23银、28铜的战绩排在中国代表团之后。 还有其他嘉玲真水无香说，残奥会女子轮椅篮球的比赛啊，一场没落，看的大心脏很刺激，真的那种直接的身体的对抗，还有轮椅和轮椅之间的那种碰撞，都是很刺激的。而这一次中国轮椅女篮也是创造了最好成绩，击败了英国队，跻身四强。我们也继续来听听于伯川带来的报道。 8月31号，在东京残奥会女子轮椅篮球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以47-33战胜了英国队，晋级四强，同时也创造了在残奥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本场比赛，中国队在上半场就以27-14确立了两位数的领先，并一直将优势保持到了最后。全场比赛，中国队有3人得分上双。主教练陈奇在赛后点出了球队获胜的关键： 主动、积极、拼抢更加凶狠。首先，我们休息了2天。不要给队员有任何的压力啊，做好队员的放松工作。 而在赛前，为了给队员们放松，领队还准备了专门的音乐，让队员们能够轻装上阵。 在整个准备会前一天，从领队啊给我们鼓劲加油啊，放下所有包袱，然后特意点了2首歌，特地的播放一下，一个是相信自己，一个是看枪玫瑰啊。就在这一块的鼓劲加油这一块呢，整个放松状态做得特别好。 又一波5连胜晋级残奥会四强，中国轮椅女篮已经创造了历史。半决赛中，他们的对手将是卫冕冠军美国队，比赛将在9月2号进行。小组赛阶段，两队就曾碰面，当时中国队在半场落后14分的情况下上演逆转，1分险胜对手。此番再度交手，陈奇表示，全队将力拼再次击败美国队。 美国队呢，总体来说，他的篮球底蕴、篮球文化、篮球意识整个发展肯定是在我们之上的，所以我们呢抱着学习的态度吧，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所以呢我们决定还是跟他干一下，咱们就4个字吧，全力以赴。 我们也继续关注正在东京残奥会上拼搏的奥运健儿们啊。今天为您带来的是52岁的董福利，这是中国轮椅网球队的主教练，也是咱们国家最早一批轮椅网球运动员，来听听他的故事。 董福利出生在河北唐山，1976年，只有7岁的董福利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了右腿，这对于活泼好动、喜欢运动的董福利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199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董福利得知省里正在选拔轮椅网球运动员，他立刻要求参选。教练认为董福利的身体素质及接球反应非常适合打网球，最终决定录取他。就这样，董福利和轮椅网球结下了不解之缘。1993年，董福利就入选了国家队。在一年后的远南运动会上，董福利便在自己的第一个正式比赛中收获了双打银牌以及单打铜牌。 我没做运动员的时候，还是真正的看不到自己，毕竟就是通过地震以后，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就是自己不太认识自己，而且自己看不到自己出色的点，也看不到自己的亮点，那么也没有真正的喜欢上自己。当自己看到自己出色的点的时候，自己爱上自己的时候，是最难忘的。 轮椅网球让董福利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此后，他连续4次获得全运会冠军。2004年雅典残奥会，董福利闯进了轮椅网球女单16强。

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杨浦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好，北京时间的7:3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第二时段咱们也赶紧来说说国足，就是到现在为止啊，还有很多的家里人还没有太搞清楚国足12强赛第一场到底是哪天开打，是周五，也就是9月3号的凌晨2点啊，可不是今儿夜里啊。您要是今儿夜里打开电梯，是其他的场次的比赛。 没关系啊，就是其他场次比赛咱也看 啊，咱也看看看看，也许未来要是有可能遇到这些对手呢， 那想多了， 那保不齐呢。哈，要有梦想是不是、啊、那当然这一次国足也是带着梦想去到的多哈，第四练也是释放了一些烟雾弹啊，这烟雾弹是带着引号的，除了王秋明、郭田雨俩人是单独训练之外，看到阿兰呢也是因为肌肉感觉比较紧，所以没有随队参加训练。 就是和前几堂的训练课基本上是一样的哈，球队从训练开始呢，王秋明、郭田雨，就在这个队医的带领下单独进行一些恢复性训练，不过呢，和前几天只是在场边进行简单的身体恢复训练不太一样，就是王秋明现在已经开始围着球场跑圈了，也就说明呢，他的恢复进展还是不错的，能可以从慢跑开始了。郭田雨的身边呢多了一个球员，就是阿兰。阿兰现在没有特别严重的伤病，但是肌肉有些紧啊，所以呢还是让他去选择调整一下吧。毕竟在赛前，身体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和前两天的训练也内容也差不多啊，以技战术的安排为主，针对澳大利亚的一些技术特点，教练组呢侧重进行演练。而且随着比赛的这个临近，在定位球的处理包括进攻防守方面全面加强，安排了专门的训练，我觉得这还是很必要的啊。 对， 面对澳大利亚队，定位球的攻防是这场比赛的核心。 哎，那就是对方的这种高大的身材，对方的这种高空的控制球的能力啊，这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怎么去减少对方角球和任意球的机会啊，也对我们自己做一些定位球的针对性的战术安排，这一天都应该是上这些内容了。那最近人民日报也是专访了吴磊，那他在采访当中也是谈了谈自己在西班牙留洋的感受，也说了回归到国家队感受到的一些不同，比如说他说到面对一些球迷的质疑啊，因为他说也能够理解啊，理解大家其实出国之前做了很多困难的准备，更多的是球场上的困难，能不能跟上节奏啊，或者能不能真的踢上比赛，但是到了那边之后啊，觉得自己还是能够很快适应的，跟不上的地方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弥补。所以真的一个当你在专注于自己眼下的这些专业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好像自然而然就会屏蔽那些外界的声音。 而且我觉得对于国足的这些队员们来讲已经早早的就练就了这金钟罩铁布衫 啊，都是一颗都不是大心脏了，是一颗不锈钢的心脏，是吧？ 不然的话你就真的是没法踢球了。昨天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这个报道呢没有任何的情绪性，就是把中国和澳大利亚队啊，包括日本队队员的这个平均身高的数据写了一下，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评论，结果这篇文章就被网友喷得体无完肤。 呵， 后来我们就在想，说反正就成绩不好就是原罪，是吧？你如果对于中国男足来讲，想要改变这种局面，你就必须在赛场上 展现出来让大家觉得哎钦佩的这种精神风貌、 嗯、 成绩和态度都要表现出来。 是， 所以呢谈到这个回到国家队，吴磊也说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没回国家队啊，回来之后的第一感觉就是球队更加有凝聚力了，回到球队之后呢有归属感。那么之前打四十强赛的比赛，他也说大家呢能够感觉到，特别是最后一场对阵叙利亚的比赛，不仅是比分，而且从过程来说也是完全占据了主动，给了大家很强的信心。那现在进入到了十二强赛，每个球队可以说没有很大的实力差距啊，比赛要一场一场去踢，分要一分一分的去拿，只要我们对自己有信心，任何对手想赢我们也都不容易，哎，都是很困难的，这还是非常客观的。十二强赛你说国足想赢谁也不容易，谁要想赢咱们其实我觉得也挺难。 就像越南一直是把我们当成那个很重要的对手啊，就是想给我们致命一击。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一样啊，我们在面对任何一个对手的时候也都是把对方当成这个强队，人家也确实是相对于我们的实力来讲是强队，那就一场一场去拼吧。那当然昨天凌晨一点的时候这个训练当中也是为跟澳大利亚的比赛做准备。那训练之前呢，门将严俊凌也是接受了采访，他也说来到多哈前就已经做了各种包括物质上的呀心理上的准备，因为知道这次十二强赛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是非常大的，而教练组也专门对澳大利亚的这个1.98米的中后卫啊苏塔进行了关键性的部署。 自己的钉鞋戴了6双嘛，然后手套是戴的比较多一点，因为也做好了一个长期在外的一个准备吧。然后我这人个人的习惯就是希望把自己的准备做得充分一点，更多的是一种自己精神上的一种准备，因为都知道这一次十二强赛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会非常大，所以说在于自己的自身的这一些思想上面准备比较多一点。其实也是对这名球员有一些了解，然后教练组也是给了一些很详细的一些资料，然后对这名球员也更了解。他的主要的一些特点就是在一些定位球上他会上来，平时一些传中他还是会在后面，所以说作为我来说肯定会去更向这名球员去靠近一点，然后帮助后卫去解决一些这种高空球的问题。 杨洋说越南不是认为咱们是最弱的一个对手吗？啊，我觉得 我们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也认为越南是这个组里面最弱的一个对手 对，但是我觉得越南尽可以让他们这样去展开想象啊，反正这样想的话我们反而就在那个暗处了，他们在明处。这边还有家里人说主要 Mr. Week 说主要为什么现在球迷还有这种情绪呢，是因为四十强我们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提升。嗨，国足在哪一个时刻在网络的球迷眼里觉得有提升了？ 对，就是咱们呢还能平心静气的和这个国足就一些技战术的问题啊展开讨论，还有网络的氛围当中啊很多就可能连球都不看，然后这比赛几点踢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哎，对手是谁也不认识， 哎，就一看国足俩字儿， 哎，就踢得不行啊，状态不好， 是 赢了球就是侥幸，输了球就是这个实力不行， 对，就是永远有这个负面的这勺的啊都要跟上，所以这个情况国足已经很习惯了。 这边呢地铁一号线也在问说既然是有空调的场地为什么非要北京时间凌晨2点踢，就是当地时间晚上9点踢，搁当地时间6点不行啊就为了方便咱看球但是很遗憾这场比赛是澳大利亚队的主场， 对， 澳大利亚定的，我们澳大利亚那屋就希望凌晨3点看， 哎， 就是也其实也挺不理解的是吧， 是啊，这为什么呢总之澳大利亚有自己的想法啊，我们就希望这球迷为了国家队的比赛都熬夜起来看啊，那我们也就尊重这样的一个人家是主场嘛。当然这边还有家里人，刚才严斌提醒我说樊眼儿别总说星期五那肯定有人找不着的，就说是明儿夜里 周四的后半夜 啊， 是吧，2号的后半夜， 对，就是明儿夜里， 就这么 聊， 就是等到这个明儿晚上啊，明儿晚上您就可以打开电梯，明儿晚上您打开手机打开这些各种客户端， 从我觉得就是八九点钟就开始，应该就有开始聊国足的节目了 啊，一定的啊，就已经开始预热了， 嗯 啊，您就可以也跟着啊，跟着热热身。一号线说，甭管这球迷是怎么勺的啊，该看还是看，没辙，痛并快乐着， 嗯 啊。但是也有家里人，刚才我看一位新朋友，应该是叫黄龙看球 啊， 不知道您应该是一位网球的球迷是吧？说没网友喜欢的赛事，捎带手的看看国足，啊，就是国足属于充话费送的，这个感觉。 就是两局比赛中间拨过去看一眼， 啊， 是吧？ 这得亏这美网的比赛都是在夜里，要不然您都 看不着， 不能起来啊。快乐人生说别低估越南队啊，中国队打他们不一定能占多大的便宜，确实我们不会低估任何一个对手。啊，但是对手呢，尽可以的低估我们啊，这就是一场心理战。那现在对于国足的12强赛的阵型啊，目前似乎又回到了一个更均衡的442的体系里边，中前场的位置轮换也显得更加重要了。我们也来听一下武志带来的分析。而在后防方面，他是认为张琳芃、蒋光太或者是王申超、严俊凌这种俱乐部内部的组合可能会更加的受到重视。 中国队面对澳大利亚的比赛呢，马上就要开打了。之前呢，也有人报道了一些消息说，中国队在李铁真导的带领下，可能会重新打起442的这个基本的阵型。其实呢，每一个主教练在自己的心目当中都有着相对理想的第一或第二套阵容的这么一个安排。当然了，可能也需要根据不同时期或者说每一阶段的比赛啊，这个球员的组成，可能也会有一些伤病啊，包括一些进进出出的人员的调整，还是以我为主。同样呢，也需要根据对手的不同，比如说打澳大利亚、打日本、打其他的球队，可能对手不一样，也会给中国队的排兵布阵带来一些需要参考的因素。其实呢，大家都知道442的这个基本阵型呢是一个比较攻守平衡啊，它不会像352或者361或者说343这么一个激进啊，两个边翼位的这种进攻能力是非常强的。但是呢，442其实是比较的均衡，它不会出现太多的这种可能在两个边翼位回防上边的这个失位。但是442现在其实对于球员的这种临场的应对，特别是如何在平行站位的基础之上，在中场能够形成进攻的三角形，包括临近位置队员之间的这种轮转，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了，也需要看两个前锋之间是横向站位还是纵向斜线的站位，有时候会形成一个双前锋，或者说两个一高一快，也有可能形成一个一前一后，有点像4411，那一个9号半，一个主务式的中锋，就看到时候的怎么去安排了。跟之前的可能里皮时期带的这个433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但是这个阵型都是死的，人是活的，怎么安排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自己的位置上面，每个球员要发挥出自己最大的能量和临场的自己在场上合理的决策能力，这一点才是最为关键的。当然了，可能在一些位置上，比如说中后卫的搭档，包括右中卫和右边后卫、左中卫和左边后卫，可能都会采取一些借鉴在俱乐部当中的一些人员配对的组合，可能也会吃一些现成的饭。这个呢，在其实从60、70年代的这种组合上面啊，就可见一斑。每一个国家队他都会在人选上，特别是在临场的安排上面，可能会借鉴这两个位置或者这三个位置的在俱乐部当中打得比较熟，他也会移植过来在国家队的阵容上面，这一点其实是很正常。 那都是俱乐部组合，那中场肯定就要看咱国安的俱乐部组合了啊！6位国安的国脚其实在比赛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后防上，李磊作为这个左路啊，应该还是会受到李铁的重用， 但主要还要看他的伤情恢复的状况哈。前两天呢，据说是恢复的还是不错，但是毕竟呢，离比赛也就剩2天的时间了。 嗯， 就是他的这肌肉伤，还要看队医对他的治疗以及他自己的训练当中的一些感受。 是，我们也听听武志的分析啊，6位国脚他们会在比赛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国安队的几位国脚呢，其实在国家队当中还是有着不同的作用，有的呢是绝对的主力，有的呢可能是主力的替补，包括像于大宝这样的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 的队员往往在以前的这个关键场次也会发挥出最后的这种定海神针的作用，他的前插，他的这种包括可能之前也在国家队踢过中后卫，包括他的这个点球，他的如果说踢先锋，现在可能速度体能上可能并不是像年轻人这么好了，但是他的经验，他在临场当中的这种稳定的心态可能也会给国家队带来非常大的帮助。当然了，比如说中场西哲的这种策应啊、控制啊，池中国的中场的拦截啊，李磊和王刚左右两侧如果都能上场的话，那可能也会在进攻方面给对手带来非常好的这种牵制和威胁。当然了，在本赛季中超赛场上表现非常抢眼和出色的张玉宁，我相信也会是让李铁知道有一种幸福的烦恼。毕竟呢，在中锋和锋线上的人选方面，我们现在国家队储备的人才是比较多的，可能类型也不一样，就到时候看看去怎么配对吧。不管谁上场，都希望中国队能够收获一场比较不错的结果。 反正不管别人怎么去看清中国队啊，我们只要自己不看清自己就可以了。 对， 当然了，是除此之外，亚足联呢倒是很看得上国足啊，发起了一个投票，叫"你看好 B 组哪支球队可以晋级世界杯"。说的可不是小组出线啊，说的是晋 级 世界杯。 最关键呢，还不是说这个把国足一支球队放在这儿 啊， 国足跟越南并列第二。 我的天哪，这个亚足联的这是什么样的部门？ 谁投的票啊？ 对，这哪个部门负责这项投票？ 对，在投票的结果显示的是什么呢？ 嗯、 显示的第一43.28%。日本队得票率，这个没什么大问题， 哦、 是吧？四成以上的这投票认为是日本队。 嗯， 结果呢，得票率17.92%，接近18%，啊，是国足和越南。 火、哦， 嗯， 然后才是， 然后是9.29%的沙特。 嗯， 我们即将迎战的第一个对手澳大利亚队6.89%， 哎呦， 阿曼4.7% 啊，这。阿曼4.7%，这咱们能理解哈。 嗯， 但前面的这个，咱们跟越南，怪不得越南这是看了亚足联的情报了吧，把咱们当成那个最大的假想敌啊、 嗯， 各种要给中国队上眼药。 对 啊，所以这个，嗨，亚足联也是啊，这也叫什么？别墅靠海吗？我看亚足联的投票，别墅要靠海吗？这很尴尬啊，这样的一个排位啊。当然这一次亚足联这么的看好国足和越南足球啊， 嗯 嗯，我不知道是从哪儿，有没有一些官方的数据来佐证。 不，我关键现在就不知道这个亚足联发起的投票都是谁投的、 嗯、啊， 是比如说亚足联的技术官员， 嗯， 各个队的教练球员投的、 嗯、 还就是亚足联官网往那儿一挂，敞开了，大家网上投 啊，很随意啊，这不知道是哪种情况 了。这要是网上球迷投票的话，嗯，就有点让我突然在脑海里想起了当年亚足联亚冠最佳进球、 嗯、啊 那个评选， 嗯， 对吧？ 对， 最后咱们国安 嗯 球员的远射， 嗯，所以这个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投票的依据是什么？周扒皮说挺专业的呀，这投票结果。要是按球员的身价，那国足肯定是排在第二的位置的，但是这样一个能够晋级世界杯的投票，肯定不止于身价这么简单吧？ 啊，张翔说了，可能是一帮脱口秀演员投的，然后呢，投完了之后传个素材上脱口秀节目， 哦， 啊， 又要上那个什么吐槽大会了，是吧？ 对，你得先凑材料， 嗯。 后来发现材料不够怎么办呢？亚足联有个投票、啊、是吧，我们先把它投上去 啊， 然后呢再把它拽下来。 嗯， 这个一般就是这个脱口秀的套路，是吧？ 对 啊， 帝都玩具店说要是投票能决定进不进世界杯，那不就简单了吗？那还有什么乐趣呢？ 嗯， 吴梦生说估计越南媒体早就把国足这六分揣兜里了、 嗯、 眼睛就 也盯着 日 本 和 澳大利 亚 呢 啊。乐乐乐也说科别看不起越南啊，绝没有、 嗯、 绝没有啊， 对， 我们一定是把越南当做一个很重要的 竞争的对手的、 嗯、 那这一次我们就先说说澳大利亚吧，毕竟第一个对手是眼巴前的。 对，越南这还离得远啊、 嗯、 最近的两场球先是打澳大利亚，然后是踢日本啊、 嗯、 虽然呢澳大利亚只有6.89%的晋级概率、 哎 啊、投票投的啊、 嗯、 但是呢依然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啊、 嗯、尤其是他们的中场也有咱们中超的老熟人啊，穆伊， 嗯， 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在他们的后卫上，咱已经介绍过了，1.98米的后卫、有非常的绝对高度。那怎么去防对方的这种防空球啊，就是我们最关键的了。来，继续听听武志的分析。 另外，像对方的塞恩斯波里以及麦克戈文。啊，一个29岁，一个32岁，看似都是比较老将，其实呢，他们两个人也都曾经效力过我们中超的球队，对于中超和我们中国队的这种比赛能力和队员也是非常的熟悉。他们可能各自因为不同的原因上场的时间可能相对有限，但是如果上场的话，他们的比赛经验、他们拿球的稳定性，包括他们空中争顶的质量，同样需要我们注意。这支澳大利亚队呢，和之前几个时期的他们这个队伍相比呢，可能腥味显得不是那么浓了现在，但是他们的中场其实还是实力很强的。比如说有两个人需要注意，第一呢就是现在25岁效力法兰克福的赫鲁斯蒂奇，这名球员其实呢是在真正的在沙尔克04青训踢过，然后呢去到过荷甲格伦宁根，也是罗本的这个家乡球队，在那个几个时期2017年踢得不错，现在呢已经成长为澳大利亚队中场的一个核心之一。包括穆伊，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去年穆伊是效力于上海上港，他的这种拿球分球稳定性，他的洞察力，他的穿针引线，包括他的远射也是很有威胁。所以说澳大利亚队可能名气不是那么响，但是他们的中场的实力，他们的硬度必须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但是呢，我们需要在防守当中，特别是定位球的防空能力，以及防对方的这种侧向传中的时候，我们需要对于空中争顶做的格外注意。毕竟呢，对方的一个中后卫22岁的苏塔，现在效力于英超的斯托克城啊，身高1.98米。他呢，其实在40强赛里面有过5个进球，几乎都是在定位球进攻当中的头球攻门。这个高点必须要得到我们的极大的重视。包括不管我们是排出对于角球防守当中的区域结合盯人的策略，还是说完全的区域的这种防守的策略，不管是谁盯啊，身前身后一定要去跟他去争。可能身高弹跳上面我们不如对方的这个队员，但是我们一定要也要起跳，哪怕争不着争不舒服，也要让他顶不着顶不舒服，降低他攻门的质量。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在防守端尽量的少一些无谓的犯规，包括尽量少给对方的角球。有的时候解围呢，尽量的把球啊，这个踢向对方中场或后防线深处的边线，让对方掷出界外球的地点呢远离我们的球门。对方如果说有这种手榴弹的队员，那其实我们如果说盲目的把球从我们后场踢出边线，也会给对方的界外球的进攻带来很多机会。特别是我们在防守当中的这种质量，解围的质量也需要注意。 就是我突然发现哈，咱们家里人现在好像一下就把这个澳大利亚给跳过去了，是因为咱们刚才说澳大利亚只有6.89%的这个出现概率。 您不会真的招了亚足联的道了吧？ 对，大家现在都开始在讨论，越南怎么踢？ 哎呦呵， 哎， 这 核桃就说了，和越南那是春节踢，啊，6309就说了，越南现在人家才正经踢的小快灵呢， 啊， 是吧？ 哎呦，你看看， 大家都开始琢磨怎么踢越南了。 所以亚足联的这个投票很有深意啊。 对，你看4955也说了，哦，先看看越南对沙特吧，他要能打平沙特，国足得认真点。 这是不是亚足联里边这个澳大利亚籍的官员们做的一份投票？ 哎，怎么感觉这事是澳大利亚这个打的一个什么 烟雾弹啊，嗯， 让大家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越南的身上，让澳大利亚浑水摸鱼。 嗯，磊落就说这明显就是一口毒奶 啊， 很显然把国足跟越南并列在第二位。那确实我们也是看到国际足联还公布了最近一段时间，就是亚洲近10年的一个引援的花费排名。

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一，体感舒适。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四，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孩子们开学的日子啊，新学期就要开始了。那昨天呢，北京市人民政府新办公室也举行了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的第三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的新闻发言人李毅也介绍，就在今天，140万中小学生将开启新学期，学校已经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新学期教育教学的工作重点就是推动日常教学回归课堂。回归零起点，在规范教学秩序方面，义务教育将会按照安排的教学时间，小学的上课时间不早于8:20，中学不早于8点，严格的执行教学计划。小学一年级坚持零起点教学，各年级都要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开展教学，不能利用晨午检还有自行课啊，自习课进行学科的教学，也不能利用寒暑假、周末还有法定节假日组织学生开展任何形式的集体补课。 昨天呢，我也是，我相信很多的家长都跟我一样啊。昨天的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包书皮儿 啊， 就是各种包书皮儿 啊。 就像我们幼儿园阶段的孩子，就是各种在这个衣服上 写名、 写名、 哎、印名、啊、是吧？ 缝名字、 哎 啊。 昨天呢，就是包书皮儿的时候，特意学习了一下这个新的课程表 啊。 后来发现，还真的每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段。那课程表以前都不是一个小格一个小格的嘛， 嗯， 后来发现今年发的这个中间是一条啊， 哦， 就是就为什么一格一格，就是每天都不一样，结果这一条就是这一礼拜全一样，就叫体育运动时间， 哎 哎，中间有一个就是两节课之后，哎，中间一整条一直到星期五， 嗯，都是一致的， 哎 啊，这就真是双减了哈。 然后呢，下午也有这个就是时间， 嗯，不错啊，真的孩子们。要迎来一个更开怀的学期， 就看看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哈，孩子们都会在这个体育运动时间里面去学习哪些新的运动技能吧。 嗯嗯，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开学的日子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奥运健儿们也向孩子们发来了开学的寄语，像苏炳添、杨倩、孙颖莎啊，他们都说要学会在雨中优雅的前行，不要因为一时成败患得患失，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放弃，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懈努力啊。所以 我估计像这个小腾同学啊，就是听完了之后说不懂， 嗯，什么意思？ 对，反正就知道要去上学了 啊。对，就是开心的背起了小书包，啊，这都是一开学的第一个场景。当然大家还都在关心着国足啊。6306是说书皮儿啊，用去年的才环保， 就是去年的，现在它是套一个那个塑料皮儿嘛。 啊。 你用不坏的话，拆下来之后套在今年的书上。 嗯， 现在因为这个孩子这书质量都特别好， 嗯， 不像以前 咱还弄一牛皮纸的。 你还牛皮？你是牛皮纸的时代是吗？ 啊， 我们那时候是那个挂历，你知道吗？ 哎呦呵，也属于环保了。 哎，拿这头一年的挂历 啊 包书皮儿。 哎呦，呵，这真是有年代感啊。 还有拿报纸的是吗？ 啊，有拿报纸的。 嗯、对，嗯。 啊托尼伟说每天都有体育课了 啊， 是啊，那这边吴梦生这应该跟四狗哥是一年代的 报 纸挂历，报 纸挂历，而且那挂历吧特别有意思，就是选那个风景画的，然后第二天拿到学校之后，大家同学之间互相一比，说看谁那个书皮儿、那个挂历上那画漂亮， 哎呀， 然后那个年代还有那种就大明星的， 那就是大头照的 港星的， 哎 啊， 那就是翻过来包背面， 就不能放在书皮的正面， 因为他那个这个那时候书又小，不像现在孩子的这课本那么大，是吧？ 是 你包完了之后，他是半张脸或者露着一个眼睛，看着怪瘆人的，就给翻过来包那白皮儿。 对，这人脸的那个画像，有的时候会出现在那现代艺术品里 啊， 那还真是要当书皮包的话，有点瘆得慌。 对， 嗯。那另外我们也是关注一下最近的健康的话题啊，现在有一条新闻呢是登上了热搜，也就是在8月30号四川成都一位27岁叫大明的一位朋友啊，他体重是260公斤，其中一半都是脂肪，他的这个腹壁的脂肪厚度是常人的数倍啊，这一般的腹腔的静气这根本就没办法去看到他的这个内脏啊，所以呢当地的医院也是为他定制了一个加长的气腹针、穿刺针这些特殊的器械，减重团队还为他定制了一个加宽加长的袖带啊，保证他的血压测量是准确的啊。那现在他的手术已经是结束了，身体状况也非常的平稳啊，已经恢复了胃肠道的蠕动功能，能够逐渐的少量饮水了。 这个最后医院给出的说，在这个减重之后，预计一年内可以减重250到300斤。 哇，是要通过手术的方式去减重。 嗯 啊，真的也是现在现代医学的发展啊，让有了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还是从自己平时开始做起吧。 嗯， 好好的规律自己的生活，规律自己的运动的训练。当然也有最近一个探讨啊，就是人为什么越累的时候反而就越会增重呢？其实这叫压力性肥胖，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过劳肥啊。那经常熬夜的话呢，这种肥胖的情况还会加重，所以没事儿别熬夜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熬夜或者说，工作压力大，工作很忙很累，变胖还是在这个熬夜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断的是有摄入。 啊，因为越熬夜的时候越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 对、啊、 为什么就我一人在这儿醒着呢？ 加班了是吧、 嗯、 夜里面都做各种 PPT 了，我还不犒劳一下自己，哎， 然后犒劳着， 手边小零食不能停 啊，就忘记了啊吃了多少包了， 嗯 啊，容易在夜里有点放纵啊。 对， 所以真的一个是熬夜其实伤身，还有就是在夜里要是您吃那个高热量的食物，那就更伤身了。 首先还是要养成规律的这个生活作息习惯啊。另外呢，咱们有时间的时候加强一些运动。 哎，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那今天我们主咖上麦也是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男篮啊，现在男篮世界杯2023年的抽签仪式啊，预选赛的抽签仪式，昨天也是在傍晚的时候在国际篮联总部进行了，亚太区的抽签已经揭晓了。那最终呢，中男篮是和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中国台北队是同处在一个小组。那这一次没有主场的家门口的压力了啊，是一个联合办赛，菲律宾、日本、印度尼西亚三国联办的。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多国联办的篮球世界杯。那这一回啊，去到不同的地方去比赛，去面对不同的对手，是不是这压力就会小一点了？ 但是这个竞赛的系统呢是发生了变化的。虽然说2023年世界杯沿用了2019年男篮世界杯的竞赛系统哈，但是对于咱们中国男篮来讲，你2019年是东道主，所以呢，你和2023年这次世界杯的参赛的整个的节奏规律是不太相同的。另外呢，2023年的世界杯是三个东道主国家，日本和菲律宾直接是晋级2023年的世界杯，另外的一个东道主印度尼西亚要通过2021年的亚洲杯赛，和这个世界杯的预选赛这个赛制，才能够获得2023年的世界杯参赛资格。所以整个的比赛的赛程、赛制以及晋级的名额和2019年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的。 所以16支亚太球队啊，一共4个小组，每组4支球队，小组的前三一共是12支球队能够晋级到第二轮。第二阶段呢， 就是被分成两个小组了，东亚西亚混合，成绩最好的5到6支球队去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而且这个第二阶段啊很有意思，就是小组赛的第一名 ABCD 四个小组的第一名直接就晋级了八强。 哎， 另外的8支球队捉对厮杀，中国队呢在 B 组，就如果咱们以 B 组第二的身份啊举这个例子，咱们出现之后呢是打 A 组的第三，你赢了 A 组的第三之后你就可以晋级八强了，所以他这个赛制也和往常发生了一些调整和改变。那么中国男篮将会面临着怎么样的挑战呢？我们也是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周贺。 周贺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 啊，又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啊，今儿也是孩子开学的日子。 对对对。 啊，是。耽误时间了啊，当然今天我们也说说这个男篮现在预选赛的抽签分组，咱们是跟澳大利亚、日本以及中国台北队分在了同一个小组啊。就这一回男篮想要晋级啊，去拿到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是不是分析一下啊？跟各个对手之间， 其实昨天我跟王毅也聊这事儿来的，就是从实力上看啊，咱们这分组的确因为有东道主日本，有这个澳大利亚。这实力是比较强，但是不得不说其实在亚洲啊，咱们怎么说呢，这亚洲的竞争即便再激烈，但是咱们应该从亚洲出线，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最基本或者最低的一个要求，因为 最底线的要求了是吧。 对，最底线的要求，因为刚才王毅也介绍了一个赛制了，就是说如果咱们就是拿不到小组第一的话，就是起码你可能打对方的这个，比如说你小组第二打对方的这个第三，那实际上不管这个 A 组的咱们说是新西兰也好，或者说这个韩国也好，或者菲律宾也好，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应该还是就是有很大的机会去赢的，因为现在韩国相对来说比较没落了，然后新西兰呢跟咱们一直以来就是我觉得是有的一打的，不是说澳大利亚这种如果说全主力都是 NBA 球员，咱们肯定是打不过，不是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就是且不说对手是谁，也不说这个赛制如何去变化，但是就是当亚洲你就是有这么多有这么多这个实力相对来说还比较相对还比较弱的一些对手的时候，我觉得从亚洲出线应该是一个最低要求了，这真的是应该是最低要求了。如果说亚洲啊你都出线不了的话，那这个大家我觉得这个失望程度可能要比2019年男篮世界杯可能要更强烈一点，所以其实到出现这事儿我倒不是特别担心。对， 因为确实呢这一次你出现的名额本身原本也比较多啊，就是又不是说你拿到像当年亚锦赛那样，你拿到亚锦赛的前两名前三名你才有机会晋级，并不是那样那么的严苛，所以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挑战出现的压力的确不是很大，就要看在小组赛当中面对这三个对手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台北会打出什么样的表现。其实我倒是像刚才周贺所提到的澳大利亚队，他是 NBA 球员相对比较多，可能整体实力会强一些，但是日本作为东道主是不是会把八村垒、渡边雄太这样的 NBA 球员招回来，这可能也画一个问号，因为他作为世界杯决赛阶段的这个直接晋级球队，有可能会进行人员的调整哈。再有就是用叔说的话说，就是国家队打省队咱这必须得拿下呀，打中国台北队是吧。 对，那个昨天我们说中国台北这个基本上送一场，因为中国台北呢他的这个整体实力实际上跟这个咱们说那会儿最好的时候可能就林志杰他们那些球员可能2013年前后的时候有一个也有一个差别，因为那会儿咱们是打这个亚锦赛在这个马尼拉是吧，然后当时输给中国台北，而且呢那两年包括什么东亚运动会连续的输了好几次，就那会儿那批球员是最鼎盛的时候，现在其实是明显的他这个水平的下滑了，而且呢咱们的球员从整体的实力上来说其实要就反正最近的几年打中国台北这应该是手拿把攥的球，所以就即便澳大利亚或者说日本他都是全主力，然后都是这个有 NBA 球员，那我觉得其实咱们起码这小组前三是有保障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另外呢就是说澳大利亚他们这些队，就是他到底会不会全主力打这种亚洲比赛，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咱们知道，在这个奥运会上，澳大利亚如果他全主力出战的话，他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个队他是这个奥运前三的，现在是奥运前三一个水平。然后，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他不是全主力出战的话，就是大部分就是 就是这个当时什么兰戴尔等等，就是就澳大利亚联赛的一些球员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少了一些 NBA 的这些球星，他还是有一定实力下滑的。而且 NBA 球星呢，最重要的是，就不管米尔斯也好，英格尔斯也好，他们其实是负责整个球队进攻串联和组织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少一些这个核心。那在这种大的环境下，我觉得就是中国男篮其实也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实力啊咱们是比较完整的话，可以去稍微冲一冲。对， 另外的一个呢，我们也看到哈，就是国际篮联随后也是更新了一个比赛的日程。中国队呢一上来在今年的11月25号和28号这两天要先后主客场面对日本队，然后是在2022年2月25号客场去打澳大利亚，28号客场打中国台北，6月30号的时候呢主场打澳大利亚，7月3号主场打台北。也就是像刚才周贺所分析的，就是面对澳大利亚队的时候，2月25号这个时间也是 NBA 正在比赛的这个赛期，他的这些球员是不是会回国家队去参加这个比赛，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另外呢，就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和澳大利亚的疫情防控目前都是比较严格的，那个时候的这个比赛主客场到底是在哪儿打，可能也还不能够100%的确定。 对，因为咱们的联赛是有窗口期，咱 NBA 是没有窗口期的， 对 吧？他 不按照国际篮联的这个赛制安排。 对，所以 NBA 的这些球员，我觉得他就是大概率他是不会来参加这些比赛的，所以就对咱们来说，这相对来说是一个利好。而咱们说这中国，就是咱们的 CBA 比赛，实际上根据这个就是这些比赛的日程，咱们的这窗口期留的，然后包括甚至可能有一些这个还有一些富裕的这种情况，所以咱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些比赛，但是我觉得他们的 NBA 球员应该是没法参加的。对， 那另外再有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周琦了。前几天呢，咱们也一直在聊关于周琦的话题哈。夜话节目当中，我也和周贺也一直在讨论。因为最新的有一篇文章来自于，应该是不是澎湃体育写的文章？ 澎湃体育， 哎，他写的这文章的这个解释就是，总体感觉认为周琦退出对 CBA 的伤害不是很大。我不知道周贺怎么来看待，就是如果周琦不打这个赛季，不征战CBA 联赛，对整个 CBA 联盟，对我们的职业联赛的影响真的就不大吗？ 这说到这话题，怎么说呢，就是地球缺了谁都转，这都是 对。 易建联上赛季一个赛季也没有打，是因为伤病的原因，但是整个人广东队仍然是拿冠军了，对吧？那周琦呢，咱们就说虽然比阿雷年轻，就水平当然也很好，但是你说真的没有周琦的话，对整个联赛的格局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吗？可能也没有太大影响。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的确是这种，就球员呢可能把自己也非常当回事儿，他的确也是球星，联赛的顶级的球员，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伤害，就是如果你说退出的话，这个伤害对他的伤害其实可能对比整个联赛还要大一点。那可能很多这个尤其是争冠级别球队，那可能我还不愿意看到你加盟另外一支球队呢，对吧？你要是加盟另外一支球队，反而对联赛格局影响大。比如周琦他加盟一支季后赛级别球队，这支球队可能马上就变成争冠级别了。但是如果说你现在你说你退出你不打，那其实对于其他球队没有任何影响，唯一影响的是新疆队，新疆队的实力一下下来了，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至少我也是觉得，但是从这个不是说实力层面影响啊，如果说实力层面影响，我觉得其实啊，这影响真的不大。如果说你退出的话，反而影响不大。另外呢，就是说从这个反响，就社会反响的这个感觉来说，的确可能联赛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或者说是相对来说消极一点的一个影响。但是就这种影响到底有多长时间，这也是个问题。比如说这事儿刚刚爆出来的时候，大家有一定讨论，然后有一个发酵。那在这之后，可能过一个月、过两个月，谁还会想到说那个因为周琦退出或者有导致了这样的影响，甚至后边要蝴蝶效应才导致了哪样这更深远的一个影响。我觉得恐怕真的过两个月之后可能也就没人讨论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澎湃的这观点呢，我倒是能同意。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还是觉得就对周琦来说啊，这个退出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当然人现在是官宣说退出了，但是其实真的不是一个特别好选择，尤其是刚咱们提到这个国家队，包括他自己，就是因为你的球员，咱们说了，你的职业生涯就是这么多年，而且呢，在这个 最好的黄金年纪的时候也就是这么多年，那可能时间更短，一共就可能五年六年黄金期，就是这样。在这个黄金期你说我一年不打，那这一年的影响对他来说可能是很深远的，就是说你这一年如果咱们保持一个状态，甚至还能再有一点拔高呢，当然最好。如果说你这一年不打，你状态夸下来了，你说我今年稍微状态下来点，明年再想这个回到之前甚至更高，那你可能付出努力要更多，甚至有可能你都回不去这个之前的高度。 嗯，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和问题。而且呢，咱们说到这男篮，就是如果说你因为这些东西影响了这个国家队的这种表现，或者说国家队的最后的成绩，就得不偿失。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其实不是特别赞同这种特别极端的说我直接就退出了，因为什么事儿都有办法解决，它不是说是吧这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还是不太赞同退出的这种做法。对， 嗯，那就现在就事情已经升级到目前这阶段哈，也有很多球迷说，哎呦，周琦还有没有可能上欧洲去打球去？但就他现在跟俱乐部这种僵持的情况，周贺觉得还有可能有戏吗？ 我觉得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没有澄清信，你哪儿也去不了。 嗯， 对。然后这一方面是这个，就第二就是新疆啊，我同意你去别的队，就是不是你去其他的联赛，不能在 CBA 其他队。就即便新疆同意，就咱们的球员在过去这么多年，除了咱们说这个年轻球员小孩儿说去欧洲历练，没有一个成名的球员去欧洲的。欧洲从收入的角度来说，不一定比 CBA 高，甚至很有可能比 CBA 低。第二呢，就是说从整个竞技的这个对抗角度来说，咱们的球员虽然说起来这个那，但是真的未必就适应欧洲这个体系和节奏，就是他打的可能也很累，然后呢这个水平咱们还不一定够得上。你别看这个 NBA 或者说比欧洲水平高，但是欧洲那个整体打法对抗强度，然后就是对球员要求更高，就是你不但需要 NBA 可能你我就会防守，你可能也能立足，但是欧洲你可能要会的更多。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没有一个球员说真能到欧洲啊，咱上平去过，就是没有说在欧洲这种就是你的这种顶级球星说在欧洲能去混迹或者立足的那很少。所以我倒真觉得就昨天那个消息啊，就说这个青岛队给刘传兴放行了，让他去这个澳大利亚联赛，去这个 NBL 了。然后开始一看以为去咱们这个 NBL 了呢，后来一看去澳大利亚，这的确这其实是一条通路，就说你去 NBA 可能现在是没机会，实力不够，去欧洲是吧，咱们实力也不够，但是如果说去澳大利亚反而可能是有机会，咱们的球员可以往这方面动动心思。当然周琦这事儿另说着啊，所以我觉得周琦现在去海外，就是说从实力上来说，就是从现在这个收入角度来说，从方方面面的这个综合考量来说，不管去 NBA 也好，去欧洲也好，对周琦来说都几乎不是一个选择。因为比如说咱们那天我们说去 NBA， 你现在去 NBA 可能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先去这个激励一个打球，那你去 NBA 球队呢，就可能拿一个双向合同$70,000，那周琦这七万，咱们说周琦还缺这$70,000吗？对吧？周琦是缺这$70,000的事儿吗？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你即便拿这$70,000，你还要再转成这个正式合同，就是还要通过自己努力，像这渡边雄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几乎也是没有可能的。现在说 NBA 球队有多少人会给你这样的耐心说？先给你$70,000的一双向合同，然后你再慢慢转成一个正式合同、保障合同，有这可能吗？我觉得几乎也是没可能。渡边雄太那个这个他那个经历也是很难得的。那所以呢，现在就是周琦不管全民也好，去欧洲也好，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而且呢，像刚才王毅说的，更简单的这事儿直接一刀切了，新疆你去哪儿我都不给你开澄清信，对吧？哪儿我都不会同意你去。所以你就也别想上外边能转一圈回来，你有机会，就是哪儿都不让你去，所以这一下就把路全卡死了。这是现在我觉得，就是不管从实力角度来说，从那球队开诚信角度来说，从那个去海外联赛的这种，比如说收入也好，方方面面全都是不可行的。 嗯，好的，谢谢周贺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很精细的分析哈，再见。 好嘞，哎，再见。 啊，确实，现在这周琦也真是把自己做到了一个完全的这种死局里边。 对，这就是一个死结了 啊！ 看如何用更大的智慧吧，或者说呢，在这个时候，双方其实就像上菜市场买菜一样，你对吧？你这个 报个价，那边还个价， 嗯， 哎，两边客客气气的，最后这笔买卖就买了，就交易了，对、 嗯、瞧瞧人家姆巴佩， 嗯 啊，多么的识时务 啊。主要那边是因为大巴黎就是刚你1.6是吧？我巴黎报1.8，这边说1.8，巴黎说我继续涨 两亿， 我就不同意啊。 对，所以姆巴佩心里也很明镜似的啊，毕竟大巴黎是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光环之下，一支很几近完美的球队哈。那我何必要跟俱乐部硬刚呢？ 嗯。 那即便是我买一年走，其实包括像 哈里凯恩对吧、 嗯？ 最终选择留在队中，这也是你在这个合同在规则体系下，你必须要尊重这个合同， 嗯、 要尊重这个联盟的规则。 是啊，那其实接下来对于我们在国内的这些联赛，除了 CBA 之外、 嗯， 中超也是一样的哈。 对， 外援还有本土球员要谋求一个大的发展的话，其实都是。咱这屋就是谈判嘛，在谈判桌上就是聊嘛、 嗯、对， 你能聊得明白那就可以继续的合作。 另外呢，还得把自己的心理价位啊，把心理的位置稍微的放得低一些、 嗯、 对吧？现在整个的联赛不管足球和篮球都是在限薪限投的大情况之下，你之前的那个合同那就已经翻篇了，你得在现在的现有合同的情况之下去寻求一份新的职业规划。 对，那所以对于俱乐部啊，尤其是中超接下来要过这个平淡如水的小周咸菜的日子了、 嗯、 那咱们国安也要转换一下思路，引援的未来方向其实就是好吃不贵。 对于国安来说，大家关心以后国安夺冠是不是更难了？我觉得这个对于国安来说可能还真不一定。能否借着这个工资帽的这个情况，我们开辟一个新局面呢？为啥？因为现在接下来外援都不能超过300万欧元税前，那就是说基本上啊，等着现在这些外援奥斯卡呀，全都包括这个国安的巴坎布解约合同到期之后，中超就没有太贵的外援了，都是300万以下，那就看谁能找到更合适的外援，谁的外援水平就是说跟你球队更能融合到一起，包括你的国内球员水平决定了你这个球队整体投入了。你想想我们09年夺冠的时候，那时候咱们外援水平也就是最多是个亚洲亚外级别，乔尔是吧，瑞恩格里菲斯兄弟，然后大小马丁是吧，那级别也不算是太高。所以说未来我觉得国安呢还是需要引进类似我说像马季奇、德阳这样曾经在国安效力外援，包括像何大成啊，包括像金敏哉这样的球员，在亚洲只要是说能够在亚洲的俱乐部参加亚冠的俱乐部里面能够打上主力的，甚至在日本、韩国国家队、在澳大利亚国家队能够打上主力的就够用了。再匹配上咱们的球员，我觉得未来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去发展。当然了，也可以去欧洲物色一些，你看像这个桑托亚丹麦这个奥克雷，去巴西、阿根廷找一些类似咱们说像这个卢尼尼奥尔，像都是桑托亚泰的，也都不贵。包括之前马尔康，欧洲东欧找一些梅米舍维奇这样的，都在工资帽之内。咱们就找这个，不能说是价很廉，但是绝对是要是物美的。这个我觉得是未来咱们国安演员的一个方向。 咱未来就是上物美大超市啊，在这个早上的时候啊，就7点以前，那都有、 物美大卖场有打折的是吧？ 对，打折的 啊，而且那都是好吃不贵的，新鲜啊，菜都新鲜。 那现在这个开学上学的时间，要是这些叔叔阿姨们送完宝贝儿， 嗯， 还来得及吗？ 差不多吧，能赶一个尾巴。 反正我知道那时候那个6点多钟、7点10分送到学校的时候是赶趟， 嗯， 现在改8点20上课了， 好像有点 紧张是吧？ 有点紧张了啊，所以还是得转换一下思路啊，可以轮班嘛啊，家里安排一下。轮个班，那我们的话题会在下一个时段更多的跟大家来探讨啊。一段广告片花之后再继续回来。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北京时间的8:30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赛场锐观察。今天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那这个时段我们就说说国际足球吧。啊，也说说，你看这都得混在一起聊。周琦呢，他就是现在 周琦就是想去欧洲是吧？然后 铁下一条心了。 欧洲那边呢，现在就是不放人啊，各种就是不让姆巴佩走。 哎，这打成了一个罗圈架呢，怎么感觉？确实，姆巴佩现在也是已经据说下定决心了啊，说明年再走吧。因为大巴黎虽然是不愿意出售他，卡塔尔王室的成员也说10月份开始就要跟姆巴佩来谈续约了， 对， 要给他一直续到2025年，啊，就是现在这么当红的炸子鸡啊，不能放给别的球队。那姆巴佩呢，据说再次拒绝了大巴黎的续约的请求。 而且呢，据说啊，这份到2024年的续约合同当中呢，年薪高达税后4500万欧元。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他将超过年薪4000万的梅西和3100万的内马尔，成为了大巴黎队中收入最高的。即便是这样，姆巴佩呢也没选择续约。但我觉得对于卡塔尔王室，对于大巴黎来讲，钱那不是事儿， 不成问题， 钱只是个数， 哎， 是吧？那你4500不行，5400行不行啊？哎，要看一看在后面，如何和姆巴佩谈续约。据说哈，据说这个大巴黎这边就说了，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追求续约姆巴佩 啊， 所以皇马把这个报价一提再提，到巴黎那儿之后就都不管用。 而且这个时间节点也非常的，皇马说我这2亿啊，其实保质期啊，保鲜期就24个小时，你在24小时之内回复我，咱这价码还可以继续谈。但是显然巴黎呢，非常的不予理睬。 对，大巴黎的意思是2亿，两亿是多少不太知道啊，我们不需要 啊，不需要，我们不差这2亿。 呵， 这真是趁啊。所以呢，这一次巴黎跟皇马之间的交易就此搁下了。其实皇马也想得很明白，我既然可以在一年之后有可能以自由身的情况啊， 对， 去引进姆巴佩，我何必要花这2亿呢？ 既然现在你也不愿意卖给我，那我就再忍一年。 哎，那所以呢，接下来巴黎跟皇马也都会在欧冠当中，有可能接下来会继续的去相遇啊。那这一次的交易没有成型，对于双方的这个阵容来讲，大巴黎当然是很奢华了啊。那严强老师也说，其实希望他们在欧战当中继续去前进，但是到底整体性和战斗力怎么样呢？还需要继续的去观望。 从这个进攻阵容上来讲，应该到了空前奢华的地步。而且这支球队，他中后场也没有太明显的短板啊，因为维纳尔杜姆的引入啊，拉莫斯以及门将多纳努马的引进的话，巴黎圣日耳曼的阵容已经强大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实际战斗力则不好说啊，因为法甲能够给他们提供的这个磨刀石的作用，我觉得相对有限。波切蒂诺他打造这支球队已经有接近一年时间，但是整体上我觉得还没有到一个成型有自己独特足球风格这样的一个地步。如果要和那些整体性更强的切尔西以及曼城相比的话，甚至是像拜仁慕尼黑， 我感觉巴黎还需要再观望一段时间。 就是这个足够豪华的配置到底能够产生多大的化学反应啊？就现在联赛刚刚开始，梅西也刚刚首秀登场，迎来的都是鲜花和掌声， 对 啊，都是流量的这种空前的感觉。但是后边比赛还是要一场一场打的， 最终呢还是要用球队的成绩来作为印证你的交易啊，包括人员的引进是否成功，甚至呢是要用成绩来印证 C 罗回到曼联，梅西加盟巴黎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那但是对于没有得到姆巴佩的皇马来讲，其实他也马上就有动作了啊，马上就跟雷恩达成了协议，会以3100万欧的固定转会费加上浮动奖金的方式啊，来签下卡马文加。因为现在皇马的阵容也是急需要去补强的， 需要在欧冠的赛场当中呢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的。 对啊，跟巴萨其实是一个性质。 而皇马在收购姆巴佩失败的背景下呢，是从法甲买来了18岁的这个少年中场卡马文加，但这样的一个皇马的话，感觉是老的老小的小啊，在这个前场几名球员阿扎尔、贝尔、重新被使用的贝尔以及本泽马，这都是年过30的老将，而其他球员呢，可能中生代的这个战斗力是有些不够的，防线方面也有挺大的减弱，所以我觉得皇马和深陷财务危机的巴萨这个赛季很难在欧冠当中形成多大的挑战力。 接下来啊，我们还是更关心另外的一位超巨吧，就是梅西跟 C 罗都换了新的东家。那 C 罗也正式的啊，昨天曼联官方的宣布签下他，双方签的是为期2年的合同，合约期到2023年的夏天，还附带着1年的续约条款。啊，之前尤文也是公布了这个消息，初始转会费是1500万欧，外加800万欧的浮动奖金，最高是能达到2300万欧元。曼联呢，分5年分期付款来完成这笔交易。 实际上呢，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也是和 C 罗有关系的，对吧？我们的两个话题之一就是您印象当中呢，在国际体坛上情同父子的师徒组合。因为在曼联官方宣布 C 罗转会这个事情之前 ，C 罗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也是晒出了和当年老爵爷啊福爵爷的照片，这就是恩师和徒弟之间的这份情感。 对，所以这次 C 罗回到梦剧场，他是差这最高2800万欧的这个年薪吗？其实 C 罗也不差这点钱，是吧？但是主要的是情怀，真的是回到了这个落叶归根的地方，那种感情的连接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球星已经到来了，梅罗又会在各自的新的旅行的过程当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严强是比较谨慎的啊，他觉得可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 如果以人竞争的角度来看的话，梅西和 C 罗可能很难成为这两所在的两个俱乐部绝对影响力的所在。当然，梅西的可能性会略大一些。C 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和曼联球队会合，要在国家队比赛周之后才会会合。曼联在中后场我觉得是有一些缺陷，特别是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上。 C 罗的到来对于曼联的前场还需要一定时间的调整和适应，所以如果眺望这一个欧洲赛季的话，我会觉得这些中生代以及新生代的球员，他们闪光的可能性或许要更高，哪怕是和梅西同队的姆巴佩，这应该也是他好好证明自己的一个赛季。再说回到 C 罗这笔转会大家都看到了福格森以及 C 罗诸多队友这个费迪南德、内维尔等人在其中形成的这个劝说的作用。这笔转会的成功呢，从各方面来讲都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格局，对于曼联的竞争力、球场上的战斗力肯定是有提升的，但是是不是能够绝对缩短他们和曼城、切尔西乃至于利物浦之间的差距，让这支球队就具备了在英超争冠、在欧冠当中争先这样的可能，这个还不太好下定论，我个人觉得还略有不足。这笔转会呢应该是很浪漫啊，在商业方面也很成功的一次交易， 不过曼联差的不仅仅是一个 C 罗。 这是来自于阿森纳球迷的资深阿森纳球迷心底的声音哈， 差的不是一个 C 罗。 呵，这还要什么自行车呀？确实，曼联在新的赛季，无论是在英超的这个层面，还是在欧冠，其实都是有着挺强的竞争力的。那当然，英超各支豪门也都在纷纷发力。那曼联的边锋詹姆斯现在是加盟了利兹联，转会费是2500万镑啊，又腾出了一定的薪金空间。而昨天利物浦也官方宣布，红军队长亨德森又跟球队续约了。那这份新约倒是没有透露他的新合同的年限。 另外呢，昨天的这意甲豪门尤文图斯也宣布啊，和埃弗顿队达成协议，太妃堂阵中的小基恩将会加盟尤文。再有呢，这边就是威廉和阿森纳解约，主动放弃高达2000万英镑的薪水，回到母队科林迪安。 就是我丢不起这人， 哎， 我撤了。 这也让这个阿森纳感觉一头雾水。 哎呦，这现在的阿森纳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有这个感觉。这威廉不像乌姆蒂蒂他们啊，没赖着不走，也没要求遣散费，主动的就把这2000万英镑的薪水放弃了。 关键降薪70%回科林迪安，那这个科林迪安现在这么一看，太有吸引力了，是吧？就是中超这屋的花花回去一批， 对， 然后英超那屋的花花回去 又回了一批，但是他的这个告别信，这一段词啊，也挺让人深思的。他说：“我也希望能教会一部分人，不要草率的对一件事情下定论。”制造糟糕的舆论环境以凸显自己重要的地位，虽然我承认这也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 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人生观，是吧？ 就不只是说我只是球员都是向前看吗？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很多的综合因素会决定他们接下来的下一站在哪儿。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有奖的。那本节目的奖品依然是399元的茅台古原陈酿酒2瓶，原价4797元每箱6瓶，现价每箱6瓶只要999元。订购电话是400-999-1978。那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美网吧。在今天凌晨的美网女单的首轮争夺当中，张帅只是用了65分钟，6-3、6-4就轻松的击败了美国的本土球员巴普斯蒂特啊，结束了个人大满贯女单正赛4连败的同时，也是时隔2年再次在法拉盛收获了单打的胜利。 另外呢，今天凌晨女单的首轮赛会4号种子普利斯科娃是以6-3、6-4击败了美国本土选手麦克纳利。自2016年法网之后，大满贯女单正赛全部都是闯过了首轮关。另外呢，像萨卡里、马尔蒂奇和汤姆贾诺维奇也都是取得了开门红。 所以这次在美网上，除了女网之外，还要关注一下男子的选手啊。兹维列夫是豪取了12连胜，强势晋级了第二轮。那这回呢，到底他们这些90后的球手能不能给小德制造一个绝对的冲击和威胁？我们继续来听听葛小倩的分析。 当我们提到就是美网男单冠军的候选人的名字的时候，第一个浮现在眼前的肯定是德约科维奇。因为他已经拿到了20个大满贯冠军，而且在今年已经拿到了前3个，很有可能就成为1969年罗德拉沃尔之后呢第一位实现年度全满贯的男子球员。而对他将会形成冲击呢，就是兹维列夫、梅德韦德夫、还有西西帕斯，以及德约科维奇在温网男单决赛中的对手贝雷蒂尼。贝雷蒂尼大家可能说这个名字相对于前几位选手来说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他在最近3年的这个成长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他那种暴力的发球以及非常非常强大这种进攻能力，会让他在硬地和草地上都彰显出实力，并且加倍的发挥出这种威力。兹维列夫在今年的奥运会的赛场上击败过德约科维奇，而且他当时在首盘是1-6告负的情况下，最后是3盘逆转。这一场比赛的获胜对他来说在信心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因为我们之前都会说兹维列夫不太会打这种关键场的比赛或者是重要场次的比赛，因为他的这种心理素质可能会被大家所诟病。但实际上 最近几年他有一点脱胎换骨的感觉，尤其是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和德约科维奇的这场比赛，而且在那之后他又参加了北美的一站大师赛，又拿到了冠军。所以等于从奥运会的男单首轮开始一直到美网之前，他是没有败绩的，一直实现的是连胜。所以当我们在提到说诶谁能够对德约科维奇产生威胁的时候，那除了梅德韦德夫还会有兹维列夫，而且兹维列夫已经闯入过美网的男单决赛了，只是当时去年他在两盘领先的情况下被蒂姆3-2逆转，所以今年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我们都在看说诶费德勒不来，纳达尔不来，蒂姆不来，是不是德约科维奇一定能板上钉钉夺冠呢？也不好说，因为别的人也会看到机会，也会认为说诶那我是不是也有机会呢？ 就每一次90后的男子球手其实都有在大满贯里边冲击巨头的机会，但就看能不能扛到最后了。 嗯， 因为巨头的韧性还是很高的啊。 所以这个时候这比赛其实最好看的，就是一些年轻人去冲击旧势力啊，但是呢又要马上进入到一个群雄割据 的 时代。 嗯， 和当年的几巨头比如三方争霸， 哎， 啊，现在呢变成了群雄割据，挺好看。 哎，就是现在巨头们还有着绝对竞争力的，恐怕也就是小德还能继续的持续还有几年了啊。11月3号，王辉又说到了咱们今天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这个 C 罗回家，您印象当中那些情同父子的师徒的组合，还有就是说说男篮的世界杯，这回是不是真行了？王辉还是想到了姆巴佩跟周琦，他说能一样吗？姆巴佩明年人家就只不过是想自由身免费走了，周琦呢这一闹这感觉直接捏新疆队手里了。但是他说呢， 恰恰呢人俱乐部 没违规、 哎啊， 才说明这个规则有点略不显公平 但是姆巴佩人家小时候这个钱可都不是大巴黎给出的呀。 是啊，这完全是两个体系啊。咱们这边的青训体系呢都是俱乐部去为球员支付费用的。 这个不同的体系下啊，不同的规则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就像周琦他在申诉当中说的，颤着说报告，我和我的这个俱乐部签了一个阴阳合同，我不承认那个合同了，虽然说之前钱我已经拿走了。是吧，俱乐部说对不起，我们没有阴阳合同。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啊。Mr. Wick 说，人家新疆俱乐部想挽留主力球员，按联盟的规则出顶薪，按规章办事儿，不想把主力球员让给争冠对手，这哪儿做的不合适了？确实是在按规章办事儿啊。 所以现在呢最终的核心啊，在周琦和新疆俱乐部之间不断的在进行这个球踢来踢去的过程当中呢，最终触及也许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就是在联赛的规则，在 CBA 联盟的规则。 是不是在保护，就是绝对的保护投资人的利益的同时，也可以考虑到球员个体的利益啊。The Three 说，有着威廉放弃2000万欧的薪水，这应该是为了世界杯吧？你说在一个他国联赛太狠了，垫底的球队踢球肯定没法引起巴西国家队的注意和召唤。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是吧？ 阿森纳现在已经落到这种田地了吗？ 那来中超这窝找个不垫底的球队， 现在咱也别想了，嗨，中超现在有了这个工资帽之后，已经是不可能了。 这都降了70%了，再降点 打个一折。 天朝梦想家也分析说严强老师说这个曼联说一句差的不是一个 C 罗，说他道出了纳纳球迷无限的酸楚啊！我阿森纳差的何止一个 C 罗啊，差的是11个 C 罗。 哎，满场您要是买11个 C 罗过去，我觉得以 C 罗的自律，他的球商球感，你要说给他就是改造成其他的位置，没准还能在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焕发第二春呢。 但是。你说阿森纳在人员的储备上就很差吗？对吧，他在今年的引援当中也花了1亿3000万镑， 几乎把这个中后场也都核心的位置都进行了调整。 嗯， 但是怎么就在联赛打到现在为止一球不进，还光光的漏球呢？ 哎，咱就不给阿森纳球迷伤口上撒盐了啊！俱乐部需要调整，但现在真的面临的是这种人员内部结构的问题啊！就是威廉这事儿一出，恐怕队里边会人心动荡。 嗯， 怎么去解决好更衣室的和谐？ 但是也大部分俱乐部会想，没关系，没关系啊，不会有多少像威廉这样能够放弃2000万年薪，然后就自己走了的球员的 啊。也是个个例， 对，乌姆蒂蒂这样的应该是多数。 我就是赖着不走，哎，我就是适合跟着养老，是吧？凯哥说到了国足，说明儿夜里的比赛就要开踢了，一定我们能够战胜澳大利亚啊，给自己先打一针鸡血啊。 另外提到了祝贺梁叔啊，升官了，当了会长， 当了。领导就得为群众办事儿， 对， 我们就看看后边， 就等着给咱国安球迷争利益了。 唯有战斗，还是回到周琦的这个交易里边啊。他说，关键最开始签4+2的时候，说执行完加二就是自由身了，可是后来不又出来新规则了吗？加二完了还能优先续约，这个是不是就成争论的问题了？所以还是回到联盟整体的这个。签约的规则里边， 对，哎，这个在过程当中呢，你的联赛的规则发生了变化，那这个合同你认还是不认？这个是不是新疆俱乐部呢？就是按照现在联赛的规则在进行的。 永春堂药店说，这么看来，经纪人有点像这个菜市场的，菜贩子啊，趁着 哄抬物价， 对。这个菜新鲜的时候哄抬价格，没人买，最后，那其实害的还是球员个体，还是菜本身。 比如说现在，当然小丁呢是跟山东队签了一年的顶薪合同，还要看一看他今年自己的状态怎么样吧。另外第二个话题呢，就关于 C 罗回家呀，情同父子的师徒组合，我看在咱们微博当中一看，哎。 还真都是那么回事， 都是同行啊，都是没事翻漫画书的 啊。 大空翼和罗伯特本乡， 嗯 啊，北京大绿豆说了，刘天王这边就说了，三井和安西教练， 这还真都是情同父子， 真是， 其实这师傅跟徒弟之间啊，有的时候是相互成就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温格教授和一杆阿森纳中将， 哎呀，怎么又说到了阿森纳？ 转不过去了，这片儿是吧？ 这片儿得翻了，要不然阿森纳球迷也得不干了。赵军还是说到周琦，说周琦呀，是不是有点太高看自己了？水平是联盟里边那肯定是金字塔尖的，但是您也就是这个高度了吧？所以这次也有很多人并不站在周琦的这一边儿啊，就是其实是要看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你识大局识大体，但是在目前联盟就是这样一个规则的情况之下，硬要和俱乐部和联盟成为一个对立面，是不是足够有智慧啊？ 而且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确实看到规则针对于某一个人不是那么的完善和合理，但是这一份规则呢，是不是在目前并不是很职业的体系当中保护了大多数的联赛参与者的利益，对于一些没有像周琦这样有能力去拿顶薪的这些球员，他们是不是认为现在的这个规则体系是合理的？对于很多投入了青训更多精力的一些俱乐部和投资人来讲，是不是觉得现在的规则是合理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规则有问题，那相信周琦这事件将会成为触发改变规则的触发点。如果这个规则只是针对一两名球员显得略微的有一些不太公平的话，那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这个规则修订的难度会比较大。 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就看看接下来事态会怎么去发展了。也有很多家里人，刚才我也看到说，会不会过两年也许就因为周琦的这个事件，联盟的规则又发生改变了。 对，当然有可能，像当年我们就其实在周一的夜话节目当中也提到的，因为 巴特尔是一年没有在北京首钢注册，从而呢在那个时期的规则体系下，大巴成为了自由球员，他加盟了新疆男篮，而在随后CBA 联盟因为这种事情的出现进行了规则上的调整啊，就有了现在所谓像周琦这一次这样的，你被认定为这支青训的球员之后，无论你多长时间没有注册，你的归属权依然还在原来的母队，就避免了有些球员就是我一年不打球，我去治个伤，是吧？我就这一年不注册，然后我就成为球员了。如果都这么做的话，那俱乐部的利益由谁来保护？所以那个规则在那个时代下发生了改变。但是现在呢，对于周琦来讲，目前的规则会不会因为周琦在未来发生改变？但是对于周琦的本人，你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还要在这个规则体系下去进行。 春秋也说，没规矩不成方圆啊，在改变不了游戏规则的情况之下，想玩那就必须遵守。那既然现在周琦说对不起，我不跟你们玩了，我不打了， 对，我踢球去了。你现在你看国足缺中锋吧，是吧？我到那儿去， 我波兰的 去争头球去了，我比莱万还高， 真的太厉害了， 也可以啊。哎，是不是有可以这么着？比如说我现在我退役。 我退役 啊，然后呢我注册为足球运动员，在中国足协注册 啊，这两米好几的， 然后我 踢中锋， 我踢一年 啊， 踢一年之后，然后我再退役，从足球圈退役，我再回归篮球圈。 我这界跨的脑洞很大， 行吗？这规则可以吗？ 这规则反正规则上是合适，但是就他个人来讲哈，就是不是真是把职业生涯，因为真的很青春饭就这几年， 对， 你是不是真的把职业生涯当成自己很珍惜的羽翼？所以现在反正看起来周琦也很刚啊，我这事儿我就是死磕到底了。那赵军说火线加盟铁家军啊，这可以有。铁家军十二强赛的比赛恐怕是赶不上了。 对，这一波十二强赛澳大利亚先不用想了，没关系。咱们现在对澳大利亚平均身高，咱们比澳大利亚高了。我昨天看那个数据了，咱们中国男足的平均身高是1米81.6。澳大利亚的男足这一次名单当中平均身高1米81.55。 啊，不就是有1米98的苏塔吗？我们看好这一个高点就够了，是吧？所以，这接下来啊，还有很多后续的事情啊，有待去继续的发酵。 说到这个师徒组合，利刀横马说沈祥福、沈指导和徐亮啊，确实这也是一对情同父子的师徒组合。刚才还有提到这个敏儿岛和老马的 啊，敏儿岛跟 成就当时的4年3冠， 一个首钢的北京王朝，这也是很值得拿出来再去咂摸的。刚才还有 孙海平指导和刘翔，这都是相互成就。 还有一位家里人啊，应该是托尼韦说，那晴子和樱木呢？这不应该是体坛的一对璧人吗？ 最后俩人好像是还没有那个， 好像是 是吧？ 叫什么？友谊以上，恋爱未满， 对， 这种感觉啊，好吧啊，这也是一种挺美好的。深秋还说，哎呦，要真是周琦去了，挺说当守门员的啊，这臂展比较长，够使。 周琦到那儿之后去发界外球就不用担心了，让他去负责发界外球吧。 依然是，这篇也得翻过去啊，这心里的这根结，那得给他解开了。 当然呢，在面对澳大利亚的比赛，李鑫这边也在提说，还有什么可分析的呢？十二强赛的实力，很多队都比中国强，我们就是需要摆平心态，好好踢。澳大利亚刚刚抵达，证明呢他们也根本没拿咱们中国队当回事儿，所以呢没什么所谓的备战，咱抓住这个机会啊， 我们摆好自己的心态，一场一场的去拼吧。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也先聊到这儿，也请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1025动生活。那今天将为您带来的是新学期开学的时候，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教授和学生朋友分享一下怎么样运动员一样思考，一样运动。 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芳漆。